今天我们进入第六章，也就是21世纪21个问题中间的第六个问题，文明。我们都听说过一本书，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他最主要的观点呢，就是说21世纪人类之间的冲突，可能最主要的还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利益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冲突。我希望保持我自己的文明，我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就要对抗你其他文明和其他生活方式的入侵或者影响。这个可能是21世纪最大的一个冲突的来源，这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本书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观点。也有很多人相信现在的叙利亚内战啊，包括伊斯兰国的崛起，甚至是英国脱欧和欧盟的不稳定性，他们都归结于这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他们认为西方文明试图把自己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民主、人权这些观念推向伊斯兰文明，而引起了伊斯兰文明的反感和反弹。这种来自伊斯兰文明的反作用，又使得一些欧洲的民众感觉到不安全，比如说难民潮啊，比如说恐怖袭击啊。那么反过来又使得欧洲的西方文明，不仅仅是欧洲了，现在也包括美洲了。那么这些西方文明呢，又显得开始排外，就造成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冲突。根据文明冲突的这种理论呢，他认为人类是分成不同的文明群体，文明和文明之间有相互竞争的关系，有一点像自然界下面这个生物物种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物竞天择啊，适者生存，是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西方世界和穆斯林世界啊，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是没有办法和平相处啊，和睦共存，更谈不上是相互融合。他们认为穆斯林的世界呢，是没有办法，不可能去吸收西方的价值观，而西方社会呢，也永远不可能怎么讲融合穆斯林的这个少数群体。所以美国当然就不应该接受来自叙利亚或者伊拉克的难民，欧盟也不应该再继续他所谓的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政策啊。那么文明和文明之间就相互对立着、斗争着、竞争着，有一点像自然界里面处于竞争关系的那种物种之间啊，最终时间只要一长，假以时日，那么只有一个物种，一个竞争的胜利者，一个物种胜出。这种观点认为文明和文明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只要时间一长啊，那么最终只有一个文明可以胜出。尤尔赫拉利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首先他觉得伊斯兰文明，哪怕是伊斯兰的极端主义者，他们其实反对的并不仅仅是西方文明啊，他是反对整个人类现代文明，所有的文明他只要不是伊斯兰他都反对。伊斯兰国的那种极端的穆斯林往往被叫做是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信仰，但问题是他们真的是原教旨吗？他们真的是七世纪的那个时候信仰的那个伊斯兰教吗？尤尔赫拉利认为他们实际上就是这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实际上是根植于现代的全球文明中间的一个分支。他们接受的啊，这里很有意思，他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福柯的思想一点都不比穆罕默德的少啊，这个非常有意思。马克思我们大家都理解， 因为马克思主义呢，它要它讲究一个世界大同。马克思可以被认为是比较早的一些全球化主义的支持者啊，就现在叫 globalist， 就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他认为人类最终会享受同一命运啊，就是建立一个大同世界。福柯呢，这里指的是法国的近现代的一个哲学家，叫米歇尔·福柯。我对他不是太了解，我只知道他的一个比较有名的观点，就是知识就是力量啊，这个是和这个培根，弗朗西斯·培根是一路下来的。培根到这个托马斯·霍布斯，到米歇尔·福柯。米歇尔·福柯有一句名言，就是叫话语权就是话语就是权力。他认为这个知识和权力之间是一个相互创造的一个结果。他的一句名言就是这个knowledge create power, power create knowledge, 就是这两个是相互产生的。所以极端的穆斯林呢，他们有自己的这个信仰的，他就把这个信仰作为权力的来源，也就是他自己所谓的这个哈里发的这个沙里亚法。所以尤尔赫拉利认为，即使是那些疯狂的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的信徒，他们疯狂相信的崇拜的那些东西，也许他们自己不知道，但是那些内容实际上并不是原始的宗教一开始的那些内容，它实际上是糅合了大量的现代思想，是一个混合物。更加重要的是，人类的不同文明之间和生物学上的生物界的不同种属之间，这两个不同有本质的区别。生物学的种属它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说一旦分了种，比如说这个黑猩猩和大猩猩啊，700万年以前它是同一个祖先，那么它一旦分为两个种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再融合回去。这个是由生物学的种的概念决定的。生物学怎么去定义这个物种呢？就是说这两个不同的种之间，它是有生殖隔离，就是说它们不能够再产生健康的后代了啊。就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马和驴，它能够产生骡子，但是骡子就不再有生殖能力了。所以这个生物学的物种，它是分开了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再融合，而且它的生物性状是相对很长很长时间，几百万年，它是保持比较稳定的。这些和人类的文化有很大的区别。人类的文化不但改变得很快，它在几十年、几百年中间，它可以变得面目全非。比如说像中国的近200年，对吧？还有像20世纪的德国啊，在不到80年的时间里面，它经历了一战以前的帝国啊，一战之后的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最后统一的那个德国，变化的非常快。再说融合最典型的例子就应该是欧盟。欧盟的各个成员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文明，很多地方不一样，但是欧盟的组织的欧盟的宪章里面，它实际上对欧盟的定义就是4条：人权、民主、平等、自由，就这4条。那么如果假以时日，如果欧盟能够健康的发展下去的话，欧盟作为一个共同体，它的文明特点恐怕就是这4条，其他的就被融合掉了。我们在追溯文明的进程中，有时候容易犯一种简单性的错误，就是我们只在历史中间挑取那些我们想看到的东西，然后用来佐证我们现在的一些现状。比如说拿中国做例子，我们总习惯于说中国人的文化 充满了温良恭俭让啊，我们都是彬彬有礼的人，我们是礼仪之邦。但是我们就刻意的抹去了魏晋时代的那种特别具有反叛性格的那个文化，好像他们不是中国人一样。不，那是我们的历史的一部分。西方来讲呢，西方人在讲自己民主、自由、人权的时候，往往会把直接一条线就拉到雅典，好像欧洲的文明是一以贯之的，一直在崇尚人权啊、民主啊、自由啊这样。其实也不是，欧洲历史上也充满了独裁呀、帝国呀、战争啊、阴谋啊都有。所以尤尔赫拉利在讲所谓文明啊，所谓文明，不管是欧洲文明也好，基督教文明也好，伊斯兰文明也好，犹太文明也好，其实都是我们现在正在制造的文明。这有点像这个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说法。尤尔赫拉利这里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就来了，我为了比较准确的表达这个意思呢，我先念原文，然后我尽可能的去翻译。尤尔赫拉利讲 ,Human groups are defined more by the change they undergo than by any continuity.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类群体，一个人类的文明，它是怎么去被定义的呢？它不是被它的连续性所定义，而是被它的改变所定义。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介绍自己，你是谁啊？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啊？你往往介绍的都是那些改变的点，比如说啊，我一开始住在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后来住在什么什么地方，我接受过什么什么教育，我拿到了什么什么文凭，我从事了什么什么职业，所有的这些介绍其实都在介绍你改变的那个点。每一个个人也好，每一种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是处于不断的甚至是剧烈的变化之中。现在的德国人不是以前的德国人，现在的中国人也不是以前的中国人，但是我们人类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试图去否认这种改变，我们试图去找到中间有一个能够一以贯之的、能够贯通始终的那样一个共同点来说啊，其实我们没有变，我们现在所认同的一些价值、欣赏的一些理念，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祖先那里，在祖先的那个文化里面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他这个动机是什么呢？就是以证明我的祖先很牛。人类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天然的一个动机。他的这个潜台词是我的祖先很牛，因此我也会很牛。他也是一定程度上基于遗传的这个本能吧。我的祖先都是很牛的，所以我现在也是很牛的。那么既然要，如果要证明我的祖先很牛呢，我就一定要把现在我认为很牛的东西在我的祖先那里找到一些印证啊，他们已经开始了。其实真实的历史、真实的情况相差很大。我们现代社会的中国人，不管你怎么声称自己是炎黄子孙，但是如果你真的面对自己的祖先的话，我们的祖先是不会认我们的。我们最引以为豪的孔孟之道，孔子、孟子怎么说？叫无父无君乃禽兽也。你连皇帝都不认，你简直就是一个禽兽啊。现在的中国人没有几个再会接受皇帝这样的观念了，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的文化已经改变了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总是会简单性的去拉一根线到古代，觉得哎，我们的文明没有变呢，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啊。其实它的改变是非常巨大的。尤尔赫拉利这里举的例子呢，是他们犹太人的宗教的例子。他讲到在以色列的原教旨主义的犹太教，这里提一句，这部分人现在在以色列的势力并不小，他们能够占到人口的三分之一。 他们是非常极端的、非常原教旨的犹太教的信徒，他们的宗旨就是要回到摩西时代，甚至很多这些人是不工作的，前面我们也提到过。这些原教旨主义的犹太教教堂呢，他们不叫教堂，叫会所，叫 synagogue， 会所，也是他们崇拜的场所。那么在这些场所呢，他们坚持一定要把女性隔开啊，不能和女性一起祈祷，女性要单独在一个小角落里面，他们不能看到女性，就这个意思。但是尤尔赫拉利说，实际上考古发现早期的犹太教它的地砖上面就有大量的女性啊，就这个传统是后来发明的，并不是犹太教一开始就有的。这个现象在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有，包括现在我们最讨厌的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极端主义分子啊，他们对古兰经的解读也是断章取义，取一点自己需要的，抛弃自己不需要的。基督教呢是相对世俗化比较好的一个宗教，它改变的东西就更多，它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啊，改变对原，它不是。这种改变不是指经文的改变，经文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可以改变的是对经文的理解。以前的基督徒，早期的基督徒，那和犹太教徒是一样，不能吃猪肉的。后来可以改变了啊。那么早期的基督徒是不能够碰血制品的，当然你就和现代医学的这个输血概念就冲突了。当然现在 99% 的基督徒也接受了这个可以输血啊，他就可以把经文里面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给忽略掉，这个是所有宗教，或者扩展来讲，所有文化都会进行的一些自我修正。所以，尤尔赫拉利在这里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文化和生物是不一样的。生物有固定的 DNA， 有固定的基因，而文化是没有的。我们总是倾向于去认为自己，哎呀，我们其实那个文化有一个内核，那个内核是不变的。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个故事。最后再提一下，我认为在这个章节里面，尤尔赫拉利讲的特别好的一句话，我还是先读一下原文，再试图翻译一下。他讲 ，European civilization is anything European make of it, just as Christianity is anything Christians make of it, Islam is anything Muslims make of it, and Judaism is anything Jews make out of it. 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欧洲文明只不过是欧洲人制造的文明，基督教是基督教徒制造的，伊斯兰是穆斯林制造的，犹太教是犹太人制造的。既然我们可以制造，我们就可以改变。如果能够改变，就存在将来融合的可能性。